曼联号称全球最多球迷，不过全部都是 Gory Hunter。 曼联他号称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球队，但其实比民建联更无耻。反曼已经是我们球迷基本的良知，逢礼拜四十至十一，狮子和阿淡同你一起反曼大联盟。 你而家听紧嘅系 www.magazine.com.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嘅网络媒体，我系杰斯。 我重新再讲一次啊！我录嗰集咧系星期二录啊，星期四出街咧，到时系咩效果我唔知道。咁跟住呢一个环节系讲咩咧？听下咯。 冷语讲文 叻，我自叻，梗系叻啦！屌你黐捻线！喂，你有冇可能开一个盘两点佢跪翻屋企啫？你咪戆捻鸠啊！ 咁就赢晒啦， 赢捻晒啦！ 我两点，我谂 咪叻咯？呢啲人真系叻咯！我仲同你讲话，喂大佬。我如果你係30点危啊嘛，开20点都危啊，你知唔知啊？但某程度呢一次呢，即係你会觉得叻係咪真係又会讲大咗定係乜嘢呢？ 唔係讲大到我觉得佢呢个盘开得好靓啊。 唔係啊，我觉得有非常之好嘅宣传手法嚟嘅。即係作为呢一个无线养嘅冚家铲呢，佢真係已经係做得非常之好。我哋一定要表扬佢。或者呢，喂，佢可以为住佢自己放弃个明星喎、啊、喂声明喎、啊、係咪先，佢以前辛辛苦苦挨返嚟几得可爱嘅样。系咪先？又娶咗一个靓老婆黄杏秀，系咪先？喂，已经冇得顶啦！但系咪 佢个样有几可爱啊？牛 作为 叻、啊， 作为一条契弟，佢算最可爱噶啦，系咪先？啱啱啊？ 咁曾志， 你话曾志伟 都算可爱嘅， 系啦，我就费事同你讲啊！阿叻 校长都唔系 好难用可爱嚟形容， 即系作为契弟仲唔可爱啊？一个好可爱嘅契弟嚟噶啦，系咪先？你睇啦，你睇啦。嗱，黄杨达系个契弟啦，你讲得黄杨达可唔可爱咧？一啲都唔可爱。诶、欸，阿叻系啊，系个契弟，哇，好可爱喎、啊，啱唔啱啊？喂，冇错啊嘛，系咪啊？ 偷换概念， 系咪咁讲啊？冇错啊嘛，系啦嘛 ，OK， 系啦，嗱，你谂下，一个人系可以为佢公司， 梗系啦 ，OK， 吓、啊，毫无尊严，咁俾人屌足几日、 嗯， 喂，大佬。你试下啦 ，Wake 先啦，如果你系咪我会为唔会 Wake 先做啲嘢出嚟俾人屌咗几日啦？系明知俾人屌咗几日噶， 唔够忠心咯、 啊、 个人。 系咯，梗系啦，无谓对 Wake 先咁忠心啊！但你唔系，而家香港就系出咗一个阿叻 ，OK， 为表忠心，唔怕俾人屌。咁呢啲系咪值得支持、鼓励同埋希望继续咧？系咪先？ 绝对系。 系咯。啊，咁样我预计佢好捻快就连佢啲电视剧就冇人睇啊，佢啲戏又冇人睇，咁佢求人得人啦、啊。 你放心，电视剧佢冇拍噶啦， 戏 亦都冇拍噶啦， 系啦， 所以佢冇乜所谓嘅。 咁冇所谓系啦， 既然其实佢依家做紧乜噶？佢有冇上电视噶？ 唔系，佢依家好多嘢搞嘅。 你都知道做生意嘅啫嘛， 佢今次佢帮佢个老板，无线嘅老板系边个啊？老死嚟噶嘛 ，friend 嚟噶嘛。大把水路，使乜拍嘢啫？系咪？如果仲要拍嘢嘅，就唔会讲呢一句啦，系咪？ 系啊，话喂，我觉得冇所谓嘅。喂，某程度即系点样都好，因为我撑佢啊嘛。吓，喂，佢系一个好嘅宣传效果嚟。喂，讲真，台庆大家有冇留意过嘅咧？有冇咧？请问冇嘅噃， 我 从来 几时嘅？ 喂， 但我唔睇喎。 我后生嗰时候，我做仔嗰时候咧，我系留意过嘅。O K， 啊，我亦都会，哎，台庆喎、 啊，屌你而家做女嚟噶， 啊，即系做仔嗰时候，即系做小朋友嗰时候，哇，阿杨盼盼掏空中飞人、啊，好睇、啊， 肥肥踩鸡蛋， 屌踩鸡蛋、啊，周润发飞。 嗰個歡樂滿東華嚟㗎， 咁咪滿東華嚟㗎咩？ 係啊，唔係台慶嚟。 喂，台慶唔係話咩九廿樓 都有好多嘢嘅， 台慶都好多嘢， 都好多雜耍嘅， 係啦， 係咯，全部都係。 但並不包括阿牛頭先講嗰幾 樣。唔係嘅，嗰個好似真係台慶嚟㗎。 啊， 楊盼盼飛車啊嘛， 係咩？唔撚理佢啦，總之係有啲表演睇，即係嗰啲隨時係令個藝人冇命㗎嘛。喂，幾好睇啊！ 係 先咧，就而家就係冇啲咁嘅激情啊嘛，話聲你聽。 係，咁係。 嗰藝人幾撚安全啊？係咪先？ 而家多咗激情啦。 系啦， 跪翻屋企啊，真系好大镬嘅。 哇，跪翻屋企， 真系会死噶。 咁其实冇乜问题噶，因为讲真，阿叻系当咗无线系佢屋企噶嘛。咁讲真，佢都喺无线 个门口跪两步翻去有几难咯，我又唔觉得难。所以佢开个盘系叻噶，佢真系叻噶，话声嘅咧，无线是我家，咁我几时跪都得，有乜问题？系咪先？开个两点，我点有乜可能到两点？亦都冇问题。问题就喺边度咧？系你哋班友度啊！你搞熄电视呢一样嘢就真系有问题啦，话声嚟听。 有咩问题咧？ 一啊，首先你熄唔熄？你要搞到我啊，要开翻部电，开着部电视机， 开着部电视嚟熄咯。 再要熄一次，你真 系咯， 真系烦捻到我。首先一 系啦，平时都已经唔开噶啦。 我要响应呢个运动，我就要特登开捻咗佢，即系熄捻翻佢。嗱呢个已经嚟捻铺啦，已经好捻嚟捻铺啦。第二，喂，你鼓励咧香港市民熄有捻用咩？你要鼓励嗰800人熄啊嘛。因为而家无线啊、亚视啊呢啲人系计一个佢类似嘅 机顶盒咁嘅东西， 系啦，佢去悭噶嘛，讲真。 但究竟嗰800人喺边嘅咧？ 喂，嗰800人， 嗰800个会唔会其实都摆喺无线里边？ 诶，佢系无需话俾你听嘅，总之就有800个，你信也得，信计 嘅嘢你唔讲出嚟就真系冇乜。 哇，讲俾你听，你咪骚扰佢啊！ 张宇仁诈认话咩城大嗰个海天堂龟苓膏嗰啲资料，咁佢都话你又唔公开，咁你净系话验唔到龟板就算啦，咁样张宇仁都喺度。 哇，嗰啲唔同，嗰啲系 product test 个 product 喎，咁呢个800人机顶盒咧，哇！你班契弟日日喺屋企， 咁你都要有 睇无线， 点解老母睇无线？嗱，咁所以 咁你都要有公信性啊！你讲俾人听有三十几点， 唔系 嗰边个信先， 我要驳你啦。嗯，你信与唔信又如何？ 又如何咧？ 咁啊系， 基本上 我都唔睇。 基本上就算你唔睇都好，亚视系更加冇人睇啊嘛，系你唔睇啲人都唔睇噶嘛。 你啲嗰啲广告商，我得十点。咁又如何咪又要落广告系咪？ 我只系拣唔落亚视嘅啫嘛。 系啦， 问题你其实错喺边度咧？嗰班搞识电视嘅，你应该系叫人着亚视啊嘛。 系啦，真多足少啊嘛。唔系识电视，系应该 转台。 你叫人识无线已经唔易啊，仲叫人转亚视啊牛，系好难噶。 唔系噶，夜晚十点钟嗰个几好睇噶。唔好睇咩？你够胆讲唔好睇咩？夜晚十点钟嗰个好睇噶。 个 咁就叫啲人去睇亞視咪得囉。 係喎，其實亞視應該咁樣頂 埋。係咪先？ 即係亞視 識得 爭氣， 佢就唔係亞視啦。 呢一個呢，由等於我上次以前講嘅公關問題啦。係亞視嘅公關做得唔好啊。 咪亞視都之前都有啲咩百萬富翁都叫雄心壯志過下㗎。 而家佢100萬都冇得拎出嚟，佢搞咩百萬富翁？你又真係做爛位佢。总之其实成件事就非常之咁简单，赢家就係阿叻。 係赢家真係阿叻。 赢家就 係。真係叻到阵。 係啦。咁你赌个盘我开出嚟，咁我真係赢咗。你唔好话俾我听你唔开20点，我本来我一开就开个2点。你又冇同我讲叫20点。 係 囉。我开2点你又受搞到起合合，咁我而家30点。 29点啫 ,29 点啫。 最高31。平均29，我四舍五入俾你30点，我赢足你28点， 哇， 系咪啊？ 系爆煲噶咯，28点， 系咪啊？我让你1球，而家我入足你28球， 冇错， 我赢晒啦。 第二有样嘢，亦阿叻又可以对喺啊无线嗰边表示自己嘅忠贞，喂嗱，我又俾人屌到咁啦，系咪先？嗱，你下次有咩好 show？啊！记得预我一份啊，大佬。 嗰啲攞咩事弟事后， 系咯， 佢又唔出嚟讲， 系咯， 系嘛？嗰啲事后可以话，如果得两点嘅，我裸跑翻屋企。 唔系，嗰事后通常都系得两点嘅啫，好难露三点噶。 露两点，如果得两点，露两点，有三点露三点得唔得？ 咁就唔止卅点啦，我话俾你听。 系咪？即系嗱，佢哋又唔够吉屎讲，系嘛？而话叻吓，依个老臣子去讲，人哋赢咗啦，你又抽佢水， 又抽佢水， 系咪？系赢咗就赢咗噶啦， 系咯， 系有29点，我系赢咗。 又要难为啲老人家，话先话晒一把年纪噶啦，你唔好以为佢屌你染个金毛就好啦，后生啊，啊屌你50几六啊岁，60几70岁噶啦， 大佬 60 叻哥啊，有名你叫叻哥噶啦，边个台个个台啊，都有个叻噶啦， 例如咧 ，Vega 都有个叻姐啊 ，OK 唔讲，嗰个叫系假啦，嗰个唔系 Vega 噶，佢老公写 Vega 噶 ，OK 啊，唔好讲咩私人嘢，即系你谂下 阿叻佢可以做咁多嘢，都去维护佢自己嘅主旨。喂，呢样其实某程度值得钦佩嘅。嗱，好最简单啊，你睇姚尊， 咪咯， 一年之内转过几多次工， 咪咯， 你转咗几次工啊？呢两年 几次？ 三间到啦，系咪啊？嗱，呢啲咪 多啲啫， 三间多啲啫，四间啦吓，系咯，啲正契弟啦，或者你完全你唔维护你嘅公司，系咪先？你坚地坚咩？ 坚利忘义， 坚利忘义，话走就走。 咁我呢啲咪仲扑街？我做临时工。 阿牛哥，阿牛哥 点样？ 阿叻咧就唔系成世打无线工嘅，佢都转过好多份工拍戏嘅。 O K， 佢又拍过永盛嘅戏啦，又拍咩咩电影 啊？ 过几个月佢又转电影公司，咁点计咧？ 但系佢始终都系无线嘅人啊嘛。你够唔够胆？ 即系我讲，话俾你听，我而家始终都系十九几年第一份工嗰份个人， 财经嘅人 系咩？系咯，唔系 我都可以咁讲噶， 系咪先？你会唔会话自己系有线嘅人咧？而家就系、是、啊，你去咗捞你就唔会噶啦嘛。你证明阿耀尊嗱，你睇下，你睇下叻同阿耀尊比，阿叻系情操高过耀尊几多？几多？系咪好多啊？ 嗱，好多好多， 啱数啊嘛。一年转四，一年转四次工。喂，大佬，睇下叻有冇转过工？冇啊嘛。系咪先？佢系咁意思，佢话亚视系帮下人啫嘛，济弱扶倾嘅社民连咁啦，话声你听，话呢啲真系值得支持啦，系咪啊？ 歪曲啊！完全俾人牛歪曲、啊， 系咪先？喂，而且佢又对呢个体育运动咁有热诚，一唔好讲马先啦，系咪先？嗰啲识閪咩佢？佢真系坚贞啊！呢个人，净系讲荷兰， 嗯。 喂，佢由出世到而家咧，佢都撑荷兰嘅、 哦，就荷兰想佢唔好撑佢，佢、 啊、 一路撑荷兰一路输嘅，顶佢个肺，攞唔到冠军嘅。 曾经我都谂一个阿叻可能真系会输嘅，真系跪翻屋企嘅，因为咧佢喺撑荷兰嗰度咧，佢系灯嚟嘅，佢撑亲都死。嗱呢镬你撑无线，点解会成功咧？呢样喺我嚟讲，我真系谂极都谂唔明。其实 阿叻最叻一样嘢，个盘去开噶嘛，佢唔会同你赌荷兰赢1-0咧就跪。跪玻璃噶嘛，佢、 okay. 唔会开啲盘噶嘛，系咪啊？嗰啲冇得输啊，两点啊，一定冇得输 啊。咁佢练马咧，佢练马嗰啲咧， 佢练马冇嘢冇所谓。 赢过未咧？ 佢都冇同你赌呢样嘢。 赢过，赢过， 赢过。赢过，佢讲嗰阵时佢话好劲嘅，佢赌马。 系话赌马劲同埋练马劲系两件事嚟嘅。 佢就话自己唔系成日买马，佢话咋？但系买亲都三天， 啊，中三次啊嘛一年， 系啦，咁啊一次都系嗰1-2000,000咁样嘅啫， 使紧做啊，其实咁样， 所以佢冇做噶，佢系贵啫嘛。 O K 啊，系， 嗱佢唔需要做嘢噶，真系， 唔使转工咯，所以 系啊，咁所以唔使转工啫嘛，所以你唔可以将佢同我比噶牛， 我唔敢同你比，其实即系我举个例啫。阿耀尊梗系一个忠贞、好坚贞嘅人啦，或者咧，如果间公司唔执嘅话，或者咧，或者冇，或者冇 公司要算， 或者冇第二间公司挖过嘅话，耀尊系唔会走噶，你放心啦，你放心，唔使惊，你继续是帮晒佢嘅 show 得噶啦 ，OK 啊，冇啊 ，OK 出得街噶呢啲嘢，其实啊， 出得， 我真系惊下次俾人炒，或者咧，咁啊，咦，系依。你公司话咦，刁文牛讲得啱喎，下次仲 sponsor 你个呢啲栋笃村，你都好捻够，唔系你都串到准，你真就好捻够，无谓啊。其实阿耀尊唔会嘅，冇人挖过佢，真系唔会走嘅，放心。OK， 好啦，诶，嗱，表明立场啦，真系撑阿叻嘅，话晒你一个咁坚贞嘅人啊，佢可攞精字牌坊，呢啲喺香港嚟讲冇噶啦，话晒你听。OK， 啊， 讲真，而且佢有样嘢系聪明嘅，识开盘嘅，吓、啊，即系等于咧，我哋话特首选举系点样啊？屌，一定系阿爷话事嘅，赢紧， 系啦， 啊赢紧，嗱我哋以后一定开盘啦。占中有几多人啊？两、个以上， 啱， 赢紧 ，OK， 啊，边个会唔会曼联可唔可以赢到嘅？今年英超联啊，仲有机会嘅， 系啦， 咁就得噶啦，或者我哋将个 set 得最低。或者曼联如果20名之内我收货噶啦，咁应该冇问题噶嘛。 即系话你唔可以开，唔好千祈唔好开一个 曼联 话 降班，曼联降班我就跪翻屋企咁。 系啦， 咁你赢紧晒 啦。我就可以咁讲啦。嗱，如果话我咁讲，如果曼联今季降班，我跪翻屋企兼切。O K， 切咩我唔知啊。 连阿杰斯都唔敢讲呢句啦。 切酱就得啦，系嘛？降班 咁我讲啦，我切蛋糕同阿呢个狮子庆祝咯。O K， 咁啊好啦。呢一节又差唔多啦，咁啊不如讲翻个社论啦。 冷血射频， 今集嘅话题呢就是、人人都是福尔摩斯。即是我就好得好奇怪是怎样呢，即是香港有什么事突然间有些突发新闻啦，什么都好啦、都跟住第二日呢梗有啲呢师奶啊喺酒楼啦，喺 Facebook 啦，咁呢就由佢哋自己諗一个故事出嚟、就已经判咗案㗎喇，可能係、或者将嗰件事讲出嚟，係啦呢件事梗係咁样啦，我冇错啦， 我都话㗎啦， 係啦，即係未做之前，即係未确实咗嗰件 case 系点之前、就会有咁㗎喇，尤其是呢轮喺 Facebook， 哇我觉得个个都系福尔摩斯。OK， 唔系呢样嘢咧，你应该话即系你老一辈啦，依家应该系话个个都系加你啦。 系， 不过人之常情嚟嘅，食花生，系咪先？食花生过个股啫。 我就觉得其实冇乜问题啊，我都唔觉得系问题。但系我哋咁探讨下，喂，你系咪应该要去翻个原点度咧？即系源头嗰度咧？我而家呢样成日谂啊，咩系源头？即系。我以啱啱呢个小朋友拐带涉嫌拐带为例啦，记住啊，呢集系星期二六啊，星期四出街个结果我諗 应该已经破咗案 了。可能破咗案㗎啦，或者呢。 新聞差佬已经话可以拉得人㗎喇。 係啦，咁我哋唔评论啦。喂，某程度唔见咗个 BB， 我哋就应该全民去搵去关注个 BB 嘅问题、而唔系咩中港矛盾。OK， 嗱，我有 屋企背景， 系啦，唔系屋企咩背景？佢个屋企黑社会又好，太平绅士又好，喂，完全与得我无关嘅，与个 B B 无关，即系我哋系唔会谂下点样去做得更好，系而估其他周边嘅嘢，尤其是是一啲可能啲政治人物啦，咁样假设系边个啦？ 假设梁振英唔见咗 B B， 你理唔理柒佢？我就唔理柒佢。 咁佢都有权嘅。 如果梁振英个 B B 系啲三奶生嘅，我啊会理佢。 我系你嘅三奶啫。 好多水抽喎，就系。 但系都话你谂下，即系我举例啦，呢一次呢个涉嫌拐带事件啦，我哋都可以去，其实我哋某程度都可以做个加利略嘅 ，OK 吓、啊，我哋可以讲啊，一之后先讲，即系有啲人一讲就中港矛盾啦，即系而家咩啊，系流行啊嘛。中港矛盾一定要讲㗎嘛，呢个系蝗虫嘅 BB 嚟㗎。 内地啲网民都已经内地啲网民都已经话哇有蝗虫喎，又出咗。 嗰、个涉嫌咩黑色衫牛仔裤乱毛嗰个女人啦，系操呢个唔纯正嘅广东话㗎，佢咪蝗虫囉。嗱你睇下啦，搵啲蝗虫落嚟香港嗱就会有啲咁嘅嘢㗎啦，讲真吓、喂其实好老实。外国人唔会嚟香港打劫嘅咩？唔出奇噶，嗰阵犯法咧， 系吧？ 系咪先？你睇下重庆大厦，啊，系咪先？ 早轮咩巴西、令南美，唔知有啲咩又做啲犯法嘢噶啦？ 系咯，喂，真系大佬，真系 啲乜嘢咧？ 下下就上纲上线，上线蝗虫，包括咧有啲咁嘅契弟黄仁达嗰啲咧，一讲嗱苹果就衰啦，啊，苹果真系衰嘅，话俾你听啊，啊，或者苹果系唔针对个方向嘅，OK，啊，跟住佢可以走去话。喂大佬你又唔諗下呢个系国内人抢 BB, 拐带 BB, 喂去咗呢啲咁嘅矛盾度喎。即系你嘅政治论述系可以唔妥啲大陆人，你本土 ,ok, fine, 呢个系你自己嘅政治理念 ,ok, 但系你记住我哋嘅源头喺边度啊，我哋希望关注乜嘢啊，我系关注个 BB, 希望我个 BB 可以脱险啊。可以翻返佢爸爸媽媽嘅怀抱啊，阿星你喂係要破案啊，而唔係喺度话喂嗱，因为大陆人啦、啊、嗱假设如果呢單嘢嗱佢而家今日我落今日星期二啊，假设呢單嘢係假嘅啊，因为我都觉得係假嘅 ,ok, 个媽媽自己做做晒手脚嘅啊，跟住你又会咁讲係啦，啲大陆二奶啦，啲大陆三奶係咁㗎啦。 小三嚟㗎 喎。小三咪大陆小三係咁㗎啦。我哋下上纲上线上。 但嗰个嗱讲真嗰个女人系咪大陆人嚟㗎，唔系大陆人。 好似大陆人 嚟㗎。 好似大陆人 嚟㗎。 咁系唔系都好啦，喂你系操啲唔纯正嘅广东话㗎。OK? 你操唔纯正广东话你即系嗰啲新移民啦，新移民咪又系蝗虫论囉。 即系贼啦，即系贼囉。 一样搞中国矛盾啦，系先啲男嘅唔系偷下拐骗，女嘅一齐做鸡啦，唔使讲啦，而家黄杨达嗰啲咁嘅諗法。喂大佬永远唔去睇最希望我一个人一个作为一个人系应该点样去做，而镬镬都系就系谂你自己嗰套，你住呢头可以屌 调查苹果，点解话章子怡封后做头条，而内页先讲呢个拐带事件，你可以谴责佢、嗯、，OK？ 但二来你就根本宣传紧你自己嘅政治理念，完全就冇理冇捻理过咧嗰啲嗰个细路仔嘅问题。 嗯、 喂，嗰个细路仔嘅问题系严重，系紧要过其他问题啊嘛！我喺嗰啲咩酒楼啊 ，Kitlick 啦，我系听到啲人讲系啦，我妈已经系啦，或者系我妈破咗案嘅啦，或者咧唔使讲啦。 啊，根据你阿妈佢嘅剧情点样咧？ 你娘亲有啲咩判断？ 我娘亲就话咧，梗系啦，唔使讲啦。个环境咁复杂，话声俾你听，梗系有啲一黑社会嘛，个爸爸。 哦、你阿妈都兴讲话声你听嘅。 哇、啊，咁一黑社会梗有寻仇啦。 你冇知系咁讲嘅俾对方听，我话你。 咁我阿妈咁，我梗系寻仇啦。咁我阿妈一系你知老女人噶啦，咁样佢好捻真二奶三奶噶嘛。诶、 嗯， 梗系呢啲个环境，家庭环境搞成咁啦，系咪先？或者喂，我阿妈都有咁讲噶，即系、嗯、跟住知道佢三奶之后咧。 嗯 咁佢话唔使问啦， 唔使问， 唔使问噶啦， 唔使问噶啦，话声你听啦、 啊，肯定 系啊， 肯定就系小三收埋个 B B 要挟个老公啦，跟住唔知点样要挟啦，跟住玩大作啦，咁啊玩大作我只讲嘅啫，咁上下啦，咁样吓、啊，喂，我同我阿妈讲，喂。你谂下，关注一下个小朋友，一个小朋友无啦啦唔见咗喺个妈妈嗰度，就算佢妈妈系真系一个元凶 ，OK？ 咁、啊、你阿妈点答你啊？我知道你会讲咩噶啦，但系你阿妈点会点？ 咁我妈话：咁样唔系啊嘛，喺度同你倾都冇得倾，都冇得倾。 咁通常咧呢啲时候咧，啲阿妈就咁讲。 你识乜啊？ 我都冇办法噶啦、啊，我搵唔到噶嘛，靠我去搵啊！咁我都系坐喺度食花生嘅啫。 花生，我阿妈咪好啦，好似今日星期二，冇乜呢个新闻报道啦、 嗯。 我阿妈就可以开住个有线电视，点解仲譬如有花生食嘅类似啦？咁啊，佢冇话我花生食，因花生我哋自己讲。点解仲咪有 B B 嘅拐带 B B 嘅新闻嘅咧？咁上啊？喂，你唔系谂住呢啲有呢啲新闻咯？有呢个新闻，我话咩咧？可能系一个好香、好令人惨痛嘅嘢嚟噶。可能已经唔系即系估咋， 佢又可能即系你阿妈可能话，哎，可能搵得翻咧，系咪 先？咁我阿妈、啊，我阿妈都希望搵翻嘢，但系 呢啲全部都系传媒咁多年香港嘅传媒嘅感染、嗯、之下，令到即系香港人嘅文化嘅改变。即系譬如咁讲啦，大家又等食花生，等进一步嘅嘢啦。有几个可能嘅啫，第一个 B B 搵到啦，即系唔喺度啦，咁、 嗯、 大家好开心啦、 嗯， 开心就系话我有好嘅悲情花生食啦。嗯咸苦咸忽啦， 唔喺度你意思啫，唔喺度。 哎呀，有嘢搞啦，好惨啊，好惨啊。 咁 第二条路就系话，无论搵唔搵翻都好，嗱、嗯，原来真系家庭纠纷嚟嘅，跟住就会又更加食花生啦、嗯。我都话噶啦，咁、哎、样 啲小三系咁噶啦。 嗱，最唔好嘅情况系咩咧？对于七百万香港人最唔好系咩咧？就系、是、冇事搵翻。 系啦，冇事搵翻。 冇事搵翻，冇嘢讲。 系啦，就系、是、唔知点解喺个公园度无啦啦有人报警，话有公园搵到 B B。 系啦， 系、嗯、啦， 或者原来唔好咁复杂喺公园啦，喺屋企瞓咗觉， 瞓咗觉， 唔觉意 冇花生， 冇花生食，咁、啊、你好相信 屋企瞓咗觉， 哎呀， 就难啲，屋企瞓咗觉 花生啊！ 喺你嘅立场就系咁咯，喺黄杨达呢啲咁嘅冚家产嘅立场咧，佢会点睇咧？喂，讲真，如果 B B 死咗，就肯定系呢个粗大陆口音嘅蝗虫杀死噶啦、 嗯。 好啦，如果系呢个妈妈收埋咗，或者啲妈妈怼冧咗嘅。系咪先啊？咁就系呢、這个疑似小三嘅大陆蝗虫杀噶啦。喂，乜撚嘢 都系蝗虫， 都系蝗虫。 呢啲咧就冚家产嚟嘅呢啲人，即系咁讲。如果两日之后揾到啦、 啊， 原来系一对美国夫妇， 嗯， 好中意细路仔，就拐咗个细路仔，跟住啲冚家产就讲啦。好 啊, 好啊！ 哎呀，你唔好 俾啲蝗虫攞啊！ 带咗佢去美国嗰度、啊，哎呀，对个细路仔好、啊， 有裨益啊， 有裨益啊，理得佢个老豆老母啊，冇办法啦， 系咯、啊，个三奶嚟嘅啫嘛， 呢啲咪就系叫冚家产 啊！喂，黄杨达就好希望系咁样嘅咁嘅 scenario 噶，总之一开亲，只要同啲 scenario 唔系咁样咩？ 啱啊， 冇错 冇错， 啊，你知啦，我成日俾你耻笑， 我冇耻笑，我话你啱， 总之一有啲。同國內有關嘅，佢哋喺度 偽本土嚟噶嘛，本土唔係咁撚樣，或者咧偽本土嘅就乜你都上綱上線噶嘛，或者咧佢自己好似自己破撚咗案咁樣啦嘛。啊，自己又走去谴责人啊嘛！ 佢唔净止破案添，唔直头将个案情分析啊， 唔系判埋判埋刑添啊！点 社会学里边解释点解呢个犯罪心理学啊？因为蝗 即系蝗虫嘅问题啊嘛！ 嗯，佢扯到好远 系 啊！呢啲咁嘅人， 即系我就好捻简单啫。我而家我系眼见到将来唔理乜嘢 scenario，OK 喺黄仁达个立场咧，都系蝗虫嘅问题。OK， 系啦，而唔系个社会嘅问题。喂，嗰啲可能好多好多个因素形成咁样啊嘛。但系以黄杨达嗰种谂法咧，就乜就系咯，蝗虫啦，啊大陆人啦，啊唔好自由行啦，一自由行就咁样噶啦。啊，你申请咁多自由行过行过嚟，咪怪啲细路仔咯。OK， 好啦， 呢啲冚家产谂法。 系啦，你俾我你问我拐大 ，OK， 即系我私人嘅意见啦。 嗯， 香港绝对冇可能。即系冇一个大陆嘅人会走嚟香港拐带， 点带翻去过关啊？ 即系你系可以坐大飞啊，或者系呢、這个偷运嘅，或者但成本贵咧。嗱， 据我所知，你攞住个细路做乜先？个问题系，你除非系攞嚟勒索嘅啫。如果你话即系为咗 拐带啊，嗰啲系 系咯，嗰啲系勒索啫。即系如果你话拐咗去翻大陆养我，我就觉得真系点解你唔喺大陆拐？ 其实有价嘅，喺大陆有价、嗯，一个女。女仔，女性嘅 B B 咁样，大概系40,000至50,000人民币 ，OK，一个男性嘅 B B 贵好多啊，系80,000-90,000，可能上去80,000-100,000人民币、，OK， 好啦，我喺大陆拐咗就可以收呢个价啦、嗯，但如果我喺香港拐咗，我就要付一个偷运嘅风险，坐大飞啦， 系咯， 系啦，或者塞佢即系打支麻醉针。就塞佢落去个劫度，跟住就过关啦， 劫都难过啦，X光机成个人骨喺度 你未必下尺噶嘛，讲真吓，喺度播。 咁你摆得个人个劫都唔会细咯。 咁 咪 B B。 如果半岁嘅话，其实摆得落噶。 都要推嗰啲手提劫噶啦， 手提劫咯，系咯，系咯，摆系咯，咁嗰啲未必过机啊，未必过机。喂，你又嗰份，但系你嗰系成本嚟噶嘛，而且风险好大噶嘛，你喺国内系冇呢一个风险，同埋冇呢个成本啫嘛。我喺深圳执咗，喂，我有好多方法， 系咯， 揸自己揸车好，咁我喺深圳执咗，我卖我喺罗湖执咗，我系卖奶，我卖喺南山都得啦，讲真，唔系我咪卖去布吉咯，远少少咯，龙岗啦，环江啦，够远， 保安咯， 我都唔使出境啊嘛，系咪先？我少咗呢个成本啊嘛，点解我要拐？我点解要特登搭申请嘅伤情证嚟香港？ 系咯，我都唔系好明白。 拐捻咗你，仲要冒呢个风险翻攞翻大陆咧？香港系唔会有大陆人走过嚟拐一个 B B 噶 ，OK？ 大家冇有几清楚？系我吞翻晒，话声你听，我唔会切。 你又贵啊？ 我吞翻晒，我会致歉 ，OK？ 吓、啊，你话绑票，完全咁就有可能。 嗯、 但你话拐一件攞翻大陆咧，唔好意思啊！你哋越谂越多， 嗯、 你亦都唔好话即系可能唔知咩假呢啲其他节目会唔会讲啦？咁我其实阿的今日我讲有位。主持呢其实喺隔篱啊，三环门听唔到啦。咁佢话系咪将个 B B 炖咗汤呢啊， 即系食咗 饺子啊。 系国内系有嘅，即系食胚胎嗰啲，但系就半岁其实就唔好好难 好难 嘅，半岁已经系大个嘅。 好似系未生出嚟已经要 系啊，嗰啲一个月已经好难嘅，因为已经有 size 啊，你好难搵个煲去炖佢。 唔系你要谂一样嘢啦，其实我自己知啦，我当然我唔可以落实啦， 你食 我未食过。咁其实喺嗰啲咧，通常咧就系啲一孩政策底下执捻咗个妈妈，夹、硬要佢落嘅，落转出嚟嗰个可能七星啊，可能六星啊，微竹鱼嗰啲啊， 嗰啲就得啦。 系啦，嗰啲就其实有啲咁嘅市场嘅。O、okay? K，、但系你话喺香港食咗咧，其实某程度我唔信嘅。O、okay? K， 即系有时咧，唔好去谂到乜嘢都系拐带。有冇咧？我成日听到噶啦，因为我有个亲戚。做幼稚园，成日收埋呢啲，有人拐，唔出奇噶，有人拐系唔出奇，系咩咧？精神病啊，执件僆仔翻去玩啊， 金鱼佬啊 ，呢啲有机会咯。你话喺国内搭个伤情证落嚟香港，再执一件，跟住屌你仲要唔知可能搭大飞或者其他翻去，你咩戇鳩啦？谂下成本啦、 你揾一个揾大不是大非，起码一鸡嘢啦，话俾你听，仲得条女，净系呢一单嚟嘅得条女啊，实得四鸡人民币啊，仲要扣一皮嘢运费，你自己风险，喂唔值数啊嘛。大陆唔会，大陆人唔系戆鸠鸠嘅，唔系话你啲蝗虫就佢就蝗虫啊，聪明过晒你啊，黄仁达，话俾你听 ，OK， 大家有冇嘢补充？ 冇嘢补充 ，OK， 我觉得呢单嘢真系为个小妹妹祈祷啦， 系啦， 啊，做得嘅嘢好少，或喺街嗰度留意一下啲面，啲 B B 仔面口，但系就好难噶，真系好难 ，B B 仔个个都系头大大眼， 嗱喺美国嘅例子，如果咁嘅 case 咧，系黄金唔系72小时嘅，黄金10分钟嘅啫， 嗯。 因为一拎走咗过多五六条街呢，其实你已经好难搵得返转头。 以国内啲人点样拐带 BB 嘅呢，个手法系点样呢，一执咗即刻帮佢剃头剃头发。 係啦。 剃头发 难认。 换衫。好，你即刻就已经唔系嗰个嚟㗎啦。 有珠嘅切咗。 咁咪冇嗰张。 卖少咗钱。 卖少咗钱。一定系咁嘅。总之一离开咗你一手。就自然即刻帮佢换衫啊，包住佢啊，将头发剪晒佢啊，咁样㗎啦，完全唔会俾你认得到个 BB 㗎啦，因为 BB 差唔多样㗎嘛，国内就用呢种手法嘅，话晒呢香港边有可能啊，话晒听 ,OK, 大家有冇补充？ 冇补充。 冇补充，我哋就食饭啦 ,OK, 节目时间差唔多，下个礼拜返嚟再倾，拜拜。 大家好，我係梁锦祥，你哋依家听緊嘅係 www.ragazine.com.hk。一个追求生活态度的网络媒体。